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汉青，是一名专业的配音演员。鹊桥仙，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任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中午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降雨基本结束，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8度左右，空气清新，比较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外出要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又是我们和广大的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两段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先来欣赏一段洛派京韵的名段《剑阁闻铃》。

人当我割出断的相思，摇落幕，生生使我梦难成。当啷啷，惊魂相思眼前起，冰凉凉彻骨寒从北地生。忽灯儿照我人淡影，雨夜空水花无风，从何来庐山藏骨香茫茫，我和你玉梦青石是冬夏难藏，三更月我不是山秀难尽午夜风，我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我不是是放轻心累怀余恨，莫不是我心心中少志成，既不然山女冰河不离落红脚我不该国事 全凭你纵容，细思量不是奸尊，他把国物真冤枉，偏说妃子你倾城，重三军何愁何恨，何亲作对，可愧我想保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使我血泪千行似雨不晴，痛淋泪直瞪瞪的星眸，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骆玉笙先生啊用京韵大鼓的形式演唱的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金声细，天翻地覆看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作品。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

子跳红。你是夫人，怀揣额斗，身随月色，泪洒秋风。被剑伤，从半夜昏迷在荒草地，只有那呼吸气，一丝未断，才直到鸟落的身躯是狼似病，不听得身旁的秋虫声与唤，只觉着我这腿上的剑伤也阵阵疼，满灯醒眼见刘英儿乱舞，听苏兄才知道我都在怀中，我也儿堆满了浑身上冰凉露水，了伸手向怀中摸了摸公子呀，是怎么会纹丝而不动，他低头无声，这夫人惊慌失色低头看，却原来我的小蝌蚪，他是自己忽发，他自己睡浓。这夫人面对我的娇儿，让你醒来吧。见公子把这小手腕轻舒眼儿懒睁，他也看着人，眉头儿一蹙，小嘴儿一撇，小脸儿向我的怀中乱动，撞苏兄，忽然碰到我的心，但你醒。我的儿你是要如痴吗，你那小肚儿，我探知他这苦命冤家，你随娘我爱上了我，我也不知你那单是亲娘上何处，这夫人紧揽着公子，心凄惨，小额斗 像探面的一般，他声也不哼。这时铁青烟喷雾，天将晓，树梢山顶日里呼，是谁走运乌鸦乱道，死人堆没有乱箭的功能啊，就好当当那锣鼓惊起堆弹了的有几匹，不安看的胆啊见忽有那贼兵在草地行，事急难顾伤疼痛，要阴阳手扶着坟头站起了身形，见路旁有一所银三辈，曹泽少回只剩下半多土墙，可以长行我抱孩儿，一步一婚就长走，看夫人为夫妇的诚意，他强忍不疼，来到了王府墙边，井台上面见那脚踪，真是血染横草满地红，哎呀剑上疼痛，钻心透骨喘吁吁，气短难接腹内空，看焦伤汗流粉面，秋破壁玉镜，黄金太对云鬓松，恍惚惚眼中似有惊奇影，渺茫茫耳内有闻那战鼓鸣，身为历尽苍绝地，忽听得一声尖呀，原来此处名山行，我只见他宝剑银枪带血腥，欲开银袍被毒芒，放开两眼天昆窄，一点丹心天地影，一世深藏在我心坎，往回头见赵云马到土七七蓬头垢面，剪去了方龙，那赵子龙忙下刁难，说清算哪赶上前，刁毛跪倒忙把礼行，连叩首啊说主母受惊，小主样，这都是陈赵云之罪，下降无你夫人悲喜交加问道，皇叔在否？皇叔闯出重围扑奔正东，夫人说 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也。要问到你们谁同去了？赵云寇明和义德相从。倪夫人点点头说：“将军少礼。”赵云站起来，俯把身躬，请主母屈尊跪体。齐臣的马到了庄阵时，千万把小主金兰莫要担惊。夫人说不战吗？忠良说正是，但凭臣这满腔热血，一点雨中快请夫人速速地上马。臣赵云难天一死，保驾回营。这夫人一声长叹，双垂泪，说到今朝放下我那儿夫他所见的命，也难为他一双俊眼。世人目赵将军，你真与我那夫主他绑臂同，软却却四肢无力。夫人跪倒，赵将军我这词一拜呀，非拜将军你我就拜是你的主。眼瞧虎将，说你可怜这懵懂无知的小幼童啊，叹他的祖办事西迁，我有两个今日里我把千斤的重担都托付过他的小命儿，生死存亡都在你。望将军半全忠义半金忠，当空门岂敢去宣德，一人而已我们留门中，祖宗在望全家也敢与他生气。手你夫人站起身来，把酒泡中将额斗从怀中抱出来，托在堂上芙蓉面，金瑞公子心里疼，说娘的儿咱尽到母子的缘算满了，我的小冤家你可别想娘了，也别认生，可不许出我的儿，若把你那天论见，你就说为娘吧。打掉我的冤家说话呀，你又不能。像赵云说 我今朝将鹅走教育你，大略将军也不用我再叮咛，但只是马壮人出刀枪无眼，要留神护公子的性命，保你自己的身形。我的孩儿气莫微薄，今不论你的言行假，不可勒紧了，也不可太松。高元叔，请夫人上马，快催公子，很放好我，单枪不单举，踏着铃了。啊你诧异，我一妇人身带重伤，我怎能够随行？而况且我不能承继将军你勇马，难道说破万军中你跑着战争？赵将军，你就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这个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接续后成，享人生过年大限，终须是死。我今朝死为之幸，也顽固分明。赵将军，你替我多多拜上皇叔家，叫他给天心，时时年年与苍生三尺剑，征扫烟尘，国贼平灭，一只手高托红日，严汉重兴。赵将军，你切记于心，就抱我而去吧。这赵云总不接公子劝主母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病来到，赵云有相看分明，列仙人哭啼的婴儿狠心放下，转向去身头如井温断幽冥，泰然取意归天去，葬峨眉潇潇落水呀、冷冷的西风，上两儿两眼金金眼前明白，他姐儿青天苦日终于芳名，我找子龙用枪推倒土墙，把金狗带着他准带着黄成为叫我找我玉马流背去香。 听着这可堂的彩声啊，真是让人神往当时曲坛的这种盛况。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